这种可爱，才能怪不怪啊哈，不要躲在家里等着桃花开，雪草全忙看你表现，我会给你狂点100个赞。 爱飞